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明传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461页，我哋从第二行中间睇起。故因解曰：若约佛所证，则48愿皆入光受法身，盖为极乐依证，只是弥陀法身之流言也。故48愿全显法身。前面我哋学到呢度，呢度最重要嘅，同我哋讲事实真相，就是法藏菩萨所证嘅。证嘅系乜嘢呢？48愿就系无量光寿，光系佛嘅智慧身，寿系佛嘅法身。佛嘅法身冇形相，佛嘅法身就系常寂光，相系不生不灭。即是清净无染，换句话讲，一念不生，咁先是受。一念不生的时候，无生灭相，咁就是无量受。光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这个是佛的法身，法身遍一切处。所以在中国大乘经里面，法身法名号叫毗卢遮那。毗卢遮那是梵语，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遍一切处，一切时一切处，它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如果它不在这里，会是什么现象呢？一切法都唔见啦，因为一切法依靠佢先能现形。咁就係能大师讲嘅，何其智性能生万法，万法点现出嚟嘅？从无量光寿现嘅，无量光寿系能现。一切万事万法是所现，光寿不可得，所以万法亦不可得。光寿是真空，万法是妙有，真空和妙有是一不是二，真空是体，妙有是用。如果从体相用来讲，妙有是相亦是用，它是一体的。这个概念对学佛人来讲是无比的重要。 冇呢个概念，你入唔到佛门。有呢个概念，你先能入门。入门点入法，放下就系啦。就系唔可以着相，一着就错啦。相系假嘅，真空了不可得，幻相亦了不可得。唔好着空，亦唔好着有。如果话我都唔执着啦，咁仲系你有个都唔执着，你睇仲系执着。呢种境界到底系点嘅？一念唔生，六根喺六尘境界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。六根喺六尘境界里头，唔起心唔动念就系啦。咁就系你本来面目。中门讲嘅就系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就系真如，就系本性，你就见性啦。一念着就系凡夫，诸佛菩萨化现喺世间，同一切众生和光同尘，差别喺边度？差别喺佢心里头，佢一念唔着。就差喺呢度，一念唔生，一切相唔执着，恒顺众生。你讲虾，我亦讲虾；你讲白，我亦讲白。点解呀？咁先能帮助你，先能教你。唔系真嘅有执着，所以佛讲得好干脆，讲得好明白。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自性流出嚟嘅系非法，咁就系妙有。妙有非法，能流出嚟嘅自性，亦系非法，都唔可以执着，咁叫寂静。前面我哋学过涅槃，涅槃嘅意思就系寂静。就是圆觉，寂静的体，它起的作用是圆满的大觉。圆满大觉就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这个能所亦不好执着，一执着就变成十法界，不执着是一真法界，是十部庄严土，着亲就是十法界。严重的执着就是六道轮回，总要知道，这个知道明白啦，时时记在心里头，用这个标准来看整个宇宙，看一切人事物，你就不会迷了。你的看法想法叫佛知佛见，跟诸佛如来无差别。教化众生的时候，有体有相有用，这些是什么？都是一种手段，帮助迷惑的众生觉悟，帮助他回头，是手段。一定要明了，手段可以用，不要执着。如果对方执着，那手段还是有必要的。点解呢？慢慢分集佢，绝唔系一生、两生、三四五生，每个成就嘅都系无量劫嚟，已经修行无量劫次，冇咁嘅善根福德因缘，边有咁容易成就噶？每个念佛求生净土嘅都唔简单，过去世。冇供养无量诸佛，今生遇到只是种善根咋？点解啊？佢唔会相信，佢唔会依教奉行，而根冇掹力，认识唔够透彻，佢心唔会专一。诸佛 菩萨，你法身菩萨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佢只系劝你，你自己去揸主意，佛唔勉强人。你做恶业堕三途，佛唔会拦阻你，拦阻你会同你结怨，因为你唔了解，你以为佢障碍你，所以佢唔拦阻。佛法身菩萨绝对唔会同任何一个众生结冤仇，呢一点我哋要知道，我哋要学。诸佛菩萨系以真心待人接物，六道众生系以妄心待人接物，四圣法界系以清净心待人接物，佢仲有分别，佢仲有起心动念。到几时唔起心唔动念，佢就超越十法界啦。超越十法界，生到一真法界，咁就唔同啦，係真解脱啦。八万四千法门，佢哋修行往生去边度？华藏世界。华严经讲嘅华藏世界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部庄严土。释迦如来在我们地球上是应化身，在华藏世界是他的报身，在常寂光中那是他的法身。唯有法身遍一切处遍一切时，我们并没有失道，只是迷了，迷而不觉，这一点要懂，然后你对净土先产生绝对的信心，绝对的信心绝对往生净土。这个世间完全舍弃了，带业往生，带旧业，不带新业。我现在仲造业能往生吗？不得。将造业的念头彻底放下了，咁一刹罗就是往生的时候，那一刹罗没办法讲，只好这样讲法。实际上是一念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这一念就是弥勒菩萨讲的2240兆分之1秒，这一念，这一念相应就往生了。我们现在没办法体会到一念，那无所谓，我们体验我们自己的一念。其实我们自己一念里面总是累积1000兆分之1秒，我们先有感觉。如果不是这么多念头累积起来，我们觉察不到。这个道理不难懂，最重要的要知道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。《金刚经》上这几句重要的经文，时时摆在心度，念在口度，等它养成习惯。为什么？帮助我们放下。凡是放不下，就是你没有看破，看破肯定放下。烦恼障重的人要从放下落手，所知障重的人要从看破落手。我们这两种障还是烦恼障超过所知障，所以我们落手的方法从放下。这两个离不开，放下离不开看破，看破离不开放下。看破如果没有放下，不会向上提升。想向上提升，一定要靠放下。 咁係四十八愿就係全体法身呢一句好啊。而家量子力学里面讲，念力嘅能量不可思议。阿弥陀佛念乜嘢？就呢四十八件事情。呢四十八件事情全系圣德，自性里头本来具足嘅，就系、是、全显法身。所以四十八愿就系无量光、无量寿，无量光寿就系四十八愿，盖极乐依净，只是弥陀法身之流现。圆满嘅流现系极乐世界。由此可知，诸佛如来嘅报土，好似华藏世界，释迦牟尼佛系咪法身流现呢？系嘅。虽然是法身流现，仲稍微差咗啲，唔圆满。点解唔圆满？一切众生所做嘅业习障碍住法身。呢一切众生从边度嚟嘅？亦系法身流现嚟嘅。咁就系中国一句老话：自作自受。一啲都冇错，点自作嘅？冇理由。点解冇理由？假嘅，唔系真嘅。真嘅系乜嘢？真嘅等于零，能现嘅自性等于零。而家科学讲零点能量点呢、这个名词好好啊，就系、是、发生所现嘅一切现象幻相。当体即空，了不可得，或者讲当相即空，了不可得都得。咁系大成教必须要知道嘅。起作用就讲修行，喺边度修？就喺生活里头，六根接咗六尘境界之处。就用呢种功夫见识闻声臭香尝味，唔起心，唔动念，唔分别，唔执着，就成功啦，就圆满菩提啦。下面讲若论道生，咁系咩呀？帮助众生。因解曰：又以摄生，摄受一切众生，则愿愿皆为众生。四十八愿，阿弥陀佛嘅愿力，呢啲愿力唔系为自己，为众生。故云：四十八愿摄受众生。又云：一一誓愿为众生故，如是四十八愿互摄互用，不可思议。这个四十八愿，每一愿都含摄其他四十七愿，愿愿都是这样。一愿就是一切愿，一切愿就是一愿，一愿就是帮助众生回归自性。这里从事实真相上讲的，一般我们讲每一愿都是帮助众生圆满成法，回归自性就是圆满成法，是同一个意思。没有丝毫为自己，为自己就是自己变成众生了。点解呀？众生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愿愿为一切众生，冇为自己，从来冇谂过自己，实际上讲亦冇谂过众生。咁点为众生？感应道教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有应，咁有起心动念应。冇起心动念， 所以它的作用无量无边，心讲无边际，有念就有范围，无念无，所以无念是真的，有念是虚妄。一定要知道，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，尤其是互摄互用不可思议这句话，就是严守大师还原观上讲的含容空有。空是一切法界理体，有是一切法界的现象，不离自性，全是自性。自性在哪里？自性就在当下，无有一法不是自性。你要去找，找不到，你不去找，全在你面前。我们看念老底下一段，此愿意为，这一愿就是光明无量愿，意思是说，我发藏成法时，愿我之光明无量无边，普照十方之一切净慧国土。净是指十部土，慧是指十法界，佛光普照啊。望西施云，横摄十方，虚空无边，故国土亦无边。国土无边，故众生亦无边。众生无边，故大悲亦无边。大悲无边，故光明亦无边。光明无边，故摄取亦无边。摄取众生的利益，以要言之，欲益无边，故光无边。你看这种心量，我们怎学？我们的念头这么细，细圈圈，细到什么程度，两个人都包容不到。你看现在社会，夫妻吵架不会相容了，连一个人都相容不到，甚至自己和自己还会闹情绪，迷得太深了。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，这个是我们的本心真心。心如果说不真的是这样，无论众生对我好定是不好，对我善定是对我恶，无分别，完全包容，就是诸佛菩萨能做大事。大事是什么？救一切苦难众生，能做这种事，这种事是世间第一等大事。我们怎学就学这些，人包容不到我，我包容他，那就对了。不要跟一切众生作对，是不可以作对，不是亦不好作对。为什么呀？是你如果真看清楚事实真相，是等于零，不是亦等于零，是和不是划成等号了。这个是大乘。汤恩比说，大乘能拯救二十一世纪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如果我们契任不到大乘境界，能不能帮助世界？不得。为什么？我们还是自私自利，还是分别执着，那么救不到众生了。你执着，他比你还执着，你要争，他比你争得还厉害，他不会让你的。你怎能化解问题呢？化解问题全在自己，不在人地，在人地那边永远化解不到，在自己这边马上就化解了。他争我不争，竞争就没了。 唔争灯咩？唔争好，唔争自己心底几清凉、几自在啊！真嘅法喜充满，争嘅人都忧虑，竞争斗争，发展到最后战争，战争争个你死我活，双方都往下堕落，来生人天无份。其他就唔使讲啦。我哋呢一小部分同学，而家我哋开网路，网路学习班好啊！每日大家喺一齐学习，每个人将自己学习嘅心得，特别系修行嘅心得，向同学报告，确实有好殊胜嘅利益。我哋学得唔寂寞，有兴趣，日日都有长进，亦即系都有进步。必须好似《金刚经》讲嘅，一切法得成于忍。咩叫忍？唔起心，唔动念，圆满嘅忍辱波罗蜜。六根喺六尘境界上，觉而不迷。圆满六波罗蜜，圆满普贤十愿，念念想众生，诸佛菩萨念念想我哋世间苦难众生，佢嚟唔嚟嚟啦？我哋唔知，佢有冇办法？佢冇办法。点解冇办法？众生唔相信，众生唔会接受。众生扭曲咗佛嘅教诲，佛仲喺度，冇离开我哋。等，慢慢等，等你几时觉悟，几时回头，佢就现身，我哋识啦。我哋冇回头，佢亦现身唔识。好似海贤老和尚，老人家在世嘅时候，大家同佢喺一齐唔识，等佢老人家往生啦，非常后悔，冇跟佢多学啲。其实佢全面付出啦，我哋得到嘅非常有限，我哋心量太细，迷得太重。就光点我睇完，我睇出门道出嚟啦，我向大家报告，大家一对睇下。同经上讲嘅相唔相应，所以我嘅睇法，佢系一部生嘅无量寿经汇集本，生嘅，佢将无量寿经汇集本全部都做到啦，点点滴滴都做到啦，所以我话嗰只光点系无量寿经嘅总结，妙极啦。三转法轮里头叫做正转经典注解，我哋喺一齐研究讨论都系劝转事转，佛做嘅佛讲经系事转，我哋冇办法体会，要有注解同我哋讲解，我哋一齐互相学习劝转，劝自己亦劝大家。劝大家亦劝自己，自他是因不是义，劝他不劝自是呃人的，劝自不劝他是小乘人，劝他就是劝自己，劝自己就是劝人，这才是正法。所以佛确实大悲无边，就是大爱无边。佛法唔讲爱，讲慈悲，大慈大悲，无量无边，所以上直光无边际。二王西师嘅意思，下文亦同此解。欲利益无边，故光明无边，具灯无尽，都系一个爱众生。爱众生就同爱自己一样， 众生就是自己。爱众生是真正爱自己，不爱众生是迷失了自己，自己日日造业都不知道的。你真修定是假修，真学定是假学，完全是你的慈悲有没有在众生那边。众生无量无边，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众生。我对人爱，我对动物爱不爱，我对植物爱不爱，我对我的生活爱不爱，对我的工作爱不爱，为什么没有一件事和众生脱离关系，讲没有关系的你找不到，那就是大乘。小乘有局限，大乘没有局限，所以小乘只止于四果罗汉，不会成佛，出不到十法界，大乘才能超越。又何况这部经，这部经是一佛乘，是大乘里头最究竟的最圆满的。我们看底下那段，绝胜诸佛，绝是绝对，要超过诸佛如来，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。日月光不大，我们夜晚看天上的星星，你见到它会眨下眨下，就是太阳。我们一般叫恒星，它距离我们远，太阳距离我们近，所以我们看它很大，光很热。那些太阳有很多比我们太阳大很多很多，我们没办法想象，距离我们太远了。佢放嘅光我哋仲能见到，佢从自身放光，光照到我哋地球上要用几长时间。天文学讲距离系光年，光嘅速度行一年叫一光年。距离我哋地球最近嘅星系，他们那些太阳放出来的光到地球到大概都要三年到四年，我们的太阳光照到地球只要几分钟。要知道光的速度一秒钟三十万公里，佛光比太阳光超过千万亿倍，咁係俾我哋一个概念。太阳光係个火球，太阳表面温度好高，我记得好似係摄氏6000度，喺佢嗰度咩都通通会融化。佛光係自性，自性嘅光係清凉嘅，我哋肉眼睇唔到，佢喺我哋面前。本经光明遍照品若，诸佛光明所照远近，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，知诸佛时各自得知，自在所作不为预计。佢光嘅大细从呢度嚟睇，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，你话呢句话重唔重要？到你自己成佛嘅时候，你嘅光有几大，你就谂到啦。你而家嘅心有几大，你就有几大嘅光。光亦表智慧，你有几大嘅智慧，同你嘅心量成正比， 我们的真心偏法界如虚空界，有大势是我们的妄心，妄心心量好细，只为自己眼前的利益，不知来世的利益。如果是聪明人，他不会急住眼前的利益，他重视来世的利益，要积功累德。中国古人有讲，生生世世积累功德，五世到十世，果报是世间大富大贵，帝王将相。佢唔系我呢一生收，呢一生就享受咗啦，咁来生就冇啦。佢要累积。现代人唔相信，现代人好多人唔相信有来世，咁就冇办法啦。所以佢得到嘅地位，得到嘅财富，一定要喺呢一生中将佢享受完。唔相信有来世，古人相信，所以古人懂得修积，来世好啊。现代人唔知积福，往往享受仲透支，超过自己修嘅嗰少少福报，超过啦，所以福报好快，唔使等寿命到，佢就用晒啦。用晒点好？古言语有句话讲：六尽人亡。佢仲有寿命，但系佢嘅福报享尽啦。佢唔知道惜福，佢就提早过世啦。呢种人而家喺呢个社会上好多，我哋见到啦。我哋有高度嘅警觉心。能不能学佢唔可以，一定要惜福。你睇海贤老和尚，一粒饭跌喺台度，跌落地，佢都将佢执翻嚟，用水冲干净食饭。点解呀？惜福。佢仲讲过两只惜福嘅故仔，好有意思。讲唐太宗夜晚半夜的时候饿了，叫煮啲点心送俾佢。有条面跌咗入靴度，佢将佢执翻嚟食。上帝同佢延寿20年，佢系皇上啊！咁少少事佢都能爱惜，就知道佢会爱惜人民，系个好皇帝。连啲咁多嘢都唔糟蹋，一条面都睇得咁矜贵，延寿20年。老和尚讲得好妙，最后同佢讲：只系古仔咋，未必当真，但系意思好好，系啱嘅，冇错。人一定要惜福，做咩都唔可以过分。阿弥陀佛心量大，又懂得惜福，所以佢累积到咩程度？绝胜诸佛，一切诸佛都比唔上佢。咁我哋睇完之后都要好好记喺心度，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唔同，成佛的时候各自得志，果德展现出来了。自在所作不为预计，不是自己能预先设计的，通通是业因果报，丝毫不爽。所以这两句话亦要记住，我们预先点设计，那是你的幻想，业因果报是真的。我哋设计得再好，客观环境有时唔许可。有啲客观环境唔系人为嘅， 就算自然灾害，都唔系预先想得到嘅。呢种事情喺我哋现实社会中时时可以见到，系人预先想得到嘅咩？唔系嘅。既然唔系，我哋就要喺因上落功夫，种善因，先能化解灾难，趋奸避凶。要用真心，唔好用妄心。用妄心，妄心系轮回心，一定要知道噶。妄心就系阿赖耶八星五十一心所，你用佢用得好，用得正，用得纯，用得善，系四圣果报，就系声闻缘觉菩萨法十法界里面嘅。出唔到十法界，如果用得唔善，咁就係六道三途，全係自作自受，同任何人都冇关系。呢一点唔可以唔知道。所以真正通达佛法嘅人，自爱，真爱自己，唔通达嘅糟蹋自己，因为佢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同经典的教诲是相违背的。这个是不善的因，不善的因感不善的果，那是肯定的。阿弥陀佛，光明善好，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。可见弥陀光明绝胜诸佛者，慧因前生愿力超绝，故今自然得知。咁我哋要学啦。我哋接受阿弥陀佛嘅引导。我哋而家遇到嘅社会，有史以嚟混乱至极，历史上从来未遇过嘅。佢点造成嘅？完全系科学技术带嚟嘅。科学技术带来不少方便，但是那些方便的副作用没人想到。现在慢慢过悟了，过悟点呢？来不及了，带来负面的果报渐渐形成了。根本的问题是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不仁不义，无礼无知无信。中国人讲做人的五常，基本的德行，仁义礼智信全无了。朋友呃来呃去，父子亦呃，兄弟亦呃，完全为个人利益，真的只有个人。夫妻再好，亦互相不信任，那是什么世界？连畜生都不如。海贤老和尚救狼的故事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看那只公狼和母狼，狼和他的狼仔有情有义，找老和尚去救母狼，第日还送蜂蜜感谢老和尚。所以老和尚感叹咁讲，佢系狼畜生，亦知恩报恩。咁嗰斗狼，我哋就相信佢嘅来生可以得人身。所以你如果冷静落嚟，一切人事物都系我哋嘅学处，叫菩萨学处。人人都系善知识，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在度示现。问题是你会不会？你有没有看清楚？你能看清楚，确实能度自己。度自己什么？对这个世间没有丝毫贪恋，那是度自己。能帮助众生，能利益一切众生，那就是积功累德，收你的福慧。愿要大，现在地球上出现最大的事情 就是文化能不能够继续传下去，这件是大事啊。文化如果传不到下去，那世界会毁灭。为什么？人不知道善恶，将恶当作善，将善当作恶，颠倒了。那世间文化存在不会很久，那文化重要啊。我劝我们同学要发心救文化，从自己做起。点做？一生发愿当小学老师，我为细路仔扎根，这种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事业，教细路仔伦理道德，落实《弟子规》感应篇十善业，教细路仔看字文言文，教说文解字。中国每个字都是艺术，都是哲学，都是学问。你能将一个字讲清楚、讲明白、讲透彻，亦要好长时间，冇几日几夜，有时一个字讲唔清楚，佢太丰富啦，佢系哲学，佢系艺术。同外国文字完全唔同，佢里头有道有德啊。中国文字起源第一个字就系一，呢一里头有无量意，呢一里头讲老实话讲成世都讲唔晒，妙极啦。你睇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佢系一切万物嘅根，系一切万物嘅源头，不可思议嘅。外国人唔知，外国人如果懂，佢会非常喜欢。所以我哋要将中国文字讲清楚、讲透彻，真正喺上面落功夫。一生教小学，帮细路仔扎根，细路仔嘅根扎好之后，佢将来学乜嘢都唔难，冇困难。中国自古以嚟，同蒙养正里头最重要嘅就系扎根教育，同细路仔拣十几种必须要读嘅课本，只教佢读，唔讲意思。意思是乜嘢？等佢大个啲，到十一二岁啦，再同佢讲意思。童年嗰段时间完全帮助佢界定，教佢读一门唔好读两门，就係修定。次数读得多，唔系重视背书，背书唔重要，系等细路仔唔好胡思乱想，想你读嘅书，想呢啲，等佢减少妄想、分别执着，目的系得定。到佢年纪大咗，专攻一部经，或者攻一部史、经史子集，自己有兴趣嘅拣一部专攻。那个专攻时间十年，叫十载寒窗，他里头有慧会开悟，所以读书千篇其义自见。古时候老师教，你睇学记里头，老师教学好轻松，学生学得好辛苦。老师唔系讲俾学生听嘅，学生讲俾老师听，老师岌头认可就通过啦。仲有老师听完之后，学生仲未讲出味道嚟嘅，更深嘅味道，有时候补充啲。总而言之，一定叫佢开智慧，目的喺呢度，绝对唔系记诵之学。你记得好多，唔系咁，要开悟。要用中国的老方法、老的理念、老的方法才能开悟， 用而家科学嘅方法完全错啦。咁只能学到知识，唔会成就智慧。点解界定为三个字佢都冇？呢啲都系我哋必须要知道嘅。我哋呢一生想学有成就，你唔知呢啲原理原则，你点可能成就？成就虚名咋。所以要愿力超绝自然得志呢八个字好。要发大心大愿，继承传统文化，将佢发扬光大，然后再传俾后世。呢一生再穷，价值非凡，好似孔子咁。孔子在世贫穷，冇钱，生活勉强过得去，真正志趣太伟大啦。我哋为往圣继绝学，就要学孔子，要有咁嘅抱负，要有咁嘅智慧，睇得深，睇得远，为天下万世造福，咁先真正称得上系世界上嘅伟人。绝唔系一生一世一生一世嗰种英雄豪杰，过咗就冇啦。呢啲都系学佛同学必须要知道嘅。所以要自然得志，唔系去求嘅。是以经中复曰：阿弥陀佛威神光明，最尊第一，十方诸法所不能及。这个印前面讲过了，阿弥陀佛愿太大了，他不是度地球上众生，他是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有缘众生。这个有缘众生上面包括等觉菩萨，下面包括无间地狱。咩叫有缘相信？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真正相信阿弥陀佛48愿愿愿都是来帮助苦难众生，一生圆满成佛，对佢一丝毫怀疑都冇，同阿弥陀佛的心愿完全相应，咁了不起。冇人喺因地上发过呢种愿，弥陀佛嘅呢种愿，诸佛如来喺介绍嘅时候讲清楚讲明白啦。好似呢部《无量寿经》，释迦牟尼佛讲嘅，讲清楚讲明白啦，多次宣讲。下年居老居士同我哋做个总结，将多次宣讲汇集成一部圆满嘅真经。我哋有缘遇到啦，遇到生欢喜心，生无量嘅欢喜心，咁系咩呀？过去生中有缘，过去生中冇缘冇可能。所以有人发唔起心，我哋要原谅佢，要明白能发起心唔系简单事情。就算前面有好厚嘅因缘，呢一世喺未遇到之前，我哋被烦恼妄想分别执着困扰住，对呢个心半信半疑，唔会下定决心，呢种系平常正常嘅现象。点解决？解决就系你唔好舍弃呢部经，你日日读佢，日日学佢，学个10年、20年、30年，相信啦，咁就系将我哋缺失嘅缘补起嚟。我呢一生学法就系呢种状况。佛经方东美先生介绍俾我，如果唔系佢介绍，任何人介绍我都唔相信。 我都会怀疑你哋迷信。我跟佢老人家学哲学，佢从哲学嘅角度介绍俾我。我睇英国汤恩比博士啲著作，佢系个历史学家。喺著作里头，我见到有啲概念，佢讲从人类历史上嚟睇，人类最早嘅系从宗教里头进化出嚟嘅。佢讲古时候嘅宗教系宗教亦系哲学，宗教同哲学画上等号，一直到而家宗教同哲学画等号嘅就系佛教。佛教可以讲佢系哲学，可以讲佢系宗教，都得。方先生将佢当做一门课程嚟教我佛经哲学，我从呢度入门嘅，对大乘非常喜好，一生中讲大乘经论大概有七八十种，讲得好多。我到85岁完全回归净土，将自己最喜欢的华严放下。华严未讲完，我的寿命时间不够了，我不可以再在它上面耽误时间。回归净土，专学无量寿经，专讲无量寿经，其他通通放下。无量寿经在之前我讲过10次，从85岁之后专讲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现在这次是第4次。第四次我们又办了个学习班，就是鼓励同学将自己学习的心得感想做报告，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。这个学习班很多同学非常欢喜，好啊，这种学习的方法好，我们有学习听讲，亦有交流，亦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，我们共同学习，发起充满啊。后面那段念老人大法句陀罗尼经，为诸法有两种光明，一种常光，一种放光。常光者为圆明无碍，无事不照，就是常寂光。常寂光就是法身，常寂光是自性本具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三句讲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他具足什么？佛在华严经上讲过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咁就讲尽啦。本自具足就是具足同如来相同的智慧德能相好，这一句将所有一切全部包括在里面，一发不漏，所以他障碍没了啦。圆明无碍，无事不照，我们起心动念佛都知道，佛照有没有帮助？有。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自己有烦恼，自己障碍自己，不是佛障碍，亦不是人地障碍。你一定要知道，人地绝对障碍不到你的，闹你你会嬲，有障碍，闹你你唔嬲，冇障碍，你唔嬲得唔得？你就諗到自己障碍自己，佢闹我，佢闹人，点解我唔会嬲？闹我将我个名当做第二个，我哋听到仲笑呵呵，咁先得㗎。所以你可以睇，你可以听，你可以唔接受过嚟。点解呀？全系假嘅。接受过嚟就系障碍， 摆喺心度就是障碍，千祈唔好摆喺心度。一切染净善恶都唔摆喺心度，心上只摆阿弥陀佛。我哋唔摆阿弥陀佛唔得着相，唔摆阿弥陀佛你就着空啦。将空摆喺心度唔好，点解？嗰部系四空天，仍然出唔到六道轮回，所以空亦唔摆得，有亦唔摆得，点好？摆阿弥陀佛太好啦！咁就系阿弥陀佛对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嘅大恩大德，妙极啦！因为呢句佛号具足一切诸法佛号，一个都唔漏。你念呢、这个念嗰、那个挂一漏万，阿弥陀佛系佛嘅总名号，佢嘅意思可以翻，唔系唔翻得。古人对阿弥陀佛尊重唔翻，对佢嘅名号尊重，所以翻音唔翻译。意思系乜嘢？阿翻做无，弥陀翻做量，佛翻做个。你睇圆满嘅意思系可以翻出嚟嘅，无量个变转凡唔系无量个，通通都系。所以呢个名号系一切诸佛嘅总名号，无量个。华严经上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本来个个都是无量个平等的。而家我哋不觉啦，不觉是你心里头的妄想、杂念、烦恼、杂气太多了，将你的真心完全障碍住，你透出来的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真心是永远清净的，真心不生不灭的，妄心有生有灭，就是念头。无明是念头，尘沙是念头，见思是念头，都是念头。念头里头有染有净，有善有恶，混杂埋一齐，令我哋真心透唔出嚟，智慧透唔出嚟，德行透唔出嚟，相好透唔出嚟，咁蚀晒大底啦。所以讲要知道，佛光无时不照。我哋知道，我哋起任何一个念头，诸佛菩萨、声闻缘觉，通通见到，通通清楚，唔止。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唔止啊！时时刻刻要警惕。放光者为以光惊悟，呢、这个光系令人见到惊讶、惊奇而有所误处，好似最近。潮州谢总来这里探我，跟我说他父亲往生种种碎相，见到放光，阿弥陀佛放光，见到空中有莲花，不止一个人见到，好几个人都见到，见到佛接引佢爸爸往生，佢爸爸往生确实十八愿里面讲嘅十念必生，爸爸系个善人，冇念佛，并唔反对佛，但系冇念佛，冇往生嘅概念，就喺临终嗰一刹那，谢总劝佢爸爸要相信真有极乐世界，佢岌头。真有阿弥陀佛，佢岌头，岌头表示接受，劝佢念佛，带住佢念，念咗几声就走啦。 咁证明第十八愿真嘅唔系假嘅。喺临终嗰刹那遇到善友同佢开示，佢马上接受，马上就发愿求生。一句十句，阿弥陀佛就嚟接佢。咁我哋知道，亦系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。喺呢个时候得诸佛如来威神加持，一听就欢喜，就接受，就发愿念几声佛号走啦。这个法门太殊胜了，它是最极殊胜，所以十念必生这一愿是四十八愿里头最重要的一愿。我们还未读到，还在后面。有时而招，或现或修，随意自在，佛能放光，今愿所指是常光，就是常寂光。称赞净土佛摄受经，这部经是阿弥陀经 玄奘 大师翻译的。我们现在社会上流通的版本是鸠摩罗什大师翻的，罗什大师是意译， 玄奘 大师是直译，这两部经可以合起来看。下年路亦将它做成一个汇集本，两种不同的翻译汇集成一部新的版本。它里头讲，比如来行方无量无边妙光，遍照一切十方佛土，施作佛事，是为常光之明证。这部经常讲的常光，常光从来没有间断过，那就是说明我们起心动念佛之道，我们言语造作佛之道，弥陀之道，释迦牟尼佛之道，药师如来之道，十方一切诸佛都知道，我们能不谨慎吗？我们敢放日吗？持戒的人不敢放日，那比持戒更严厉。一切诸佛都看着你，望着我们，一点都不假的。我们可以骗自己，可以骗众生，骗不到佛菩萨。所以念念正念，咁就正确，佛菩萨欢喜。乜嘢系正念？阿弥陀佛，就要学海贤老和尚九十二年未曾丢失呢句佛号。佢佛号系念念相续嘅，食饭亦念佛，着衫亦念佛，生活上唔离佛号，工作佢耕田。一朝一动都没有离开佛号，待人接物，同人讲嘢，专注教人，讲完佛号就起嚟，佢系念佛人啊。所以佢念到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我估计四十左右佢就明了啦，讲我乜嘢都知道。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那才什么都知道。神通具足，智慧具足，不显露出来，外人看不出来，他是我们的榜样。不识字，未读过书，跟六祖慧能大师一样，他们证得的境界是平等的，同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的境界亦是一样的。佛开悟四十九年讲这么多经，智性流露，哪部经有人教他的？没有啊。 咁就说明开悟系真嘅，真嘅恢复我哋嘅智慧德能，上好恒顺众生。众生系点嘅？佛菩萨就现点嘅，好似《楞严经》上讲嘅，随心应量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。法冇一定嘅身，冇一定嘅相，冇一定嘅法，通通系生嘅。学法要学做法，我哋业障重做唔到，唯一嘅办法就系念佛生净土，生净土就成佛啦，快呀！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揾唔到啊！咁成佛全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讲嘅，我哋唔可以违背，我哋冇做到嘅，要真正忏悔。点忏悔？张家大师同我讲，后不再做系真忏悔。你忏悔完，听日照做，咁唔系忏悔，要学颜回嘅不疑过，咁系真忏悔。嗰啲过身我哋知道啦，唔会重复再犯，真忏悔啊！佛法系心法，重实真唔重形式，所以佢活活泼泼能随顺众生，恒顺众生，成就无量无边嘅功德。随喜，随喜就系功德。后面嗰句就系法常光遍照。法界虚空界冇昼夜，提醒我哋学佛要真做，学佛要用真心，同佛有感应。我哋仲系用妄心，咁系呃佛。表面上咁做，心里头完全系相违背嘅。咁学佛，将来都系三途果报。下面第十四愿。烛光安乐愿，请睇经文。若有众生见我光明，照足其身，莫不安乐，持心作善，来生我国。若不义者，不取正觉。呢一愿系从前面一愿嚟嘅，呢段系第七章后头嗰一段。第七章有两愿，第十四愿。显佛光所具利生之妙德，我哋想佛系无量光，遍照一切时一切处，我哋想得到光嘅利益，咁就要依教奉行。见我光明照足其身，凡见佛光者，及蒙佛光照及之人，莫不安乐，慈心作善，来生我国。你睇呢三句，对现代人嚟讲非常迫切需要。点解？我哋喺呢个世界上身心唔安，点叫身心安稳？读呢部经，学呢部经，将经教我哋嘅完全落实喺生活。心就安啦，点解？世界看破啦，知道世界呢种混乱唔安咩原因造成嘅，全知道。我哋自己唔做呢啲因，我哋自己将自己转过嚟，转唔到人，自己转过嚟，咁几安乐啊？法喜充满啊！你睇好多人见过海贤老和尚，都讲老和尚慈悲，老和尚嘅爱心从来未见过，佢面上有唔高兴嘅， 无论几时咩地方你接触佢，佢都欢欢喜喜，温暖爱心俾人感受，咁先啱嘅。咁系咩？阿弥陀佛借佢身上喺度放光，放慈光，放悲悯嘅光，放救护嘅光，就喺佢身上表演出嚟。慈心作善回头啦，慈心系爱心，爱心比咩都重要。所有宗教冇离开爱嘅，所以我哋呢十几年嚟喺国际上团结宗教，用乜嘢就用爱。有一年我喺日本参加一次联合国主导嘅和平会议，开会嘅地点喺江山。江山我去过两次，我哋嗰度好熟，以后喺嗰度讲过经。有一次喺嗰度遇到一位基督教嘅牧师石井牧师，佢好后生，亦系大学教授。我哋喺一起做咗次访问喺电视台，当时好似播咗50分钟。佢问我十几个问题，我样样同佢解答，佢好满意。最后佢话好似冇问题将你难倒，我话唔敢当，我话我冇呢种本事，我知得好有限。你提出嘅刚好我都仲能回答你，我希望你出嘅问题我解答唔到。佢话好，我仲有个问题。佢话我哋基督教心量比较细，唔会包容人。佢话呢个问题点解决？我话呢个问题喺圣经里头。佢话边一段？我话圣经有冇讲到神爱世人？有。上帝爱世人？有。我话你呢个问题解决啦。我同佢开玩笑，我话你知道咩？上帝爱我唔爱你？佢碌大双眼，点会爱你唔爱我？我话我爱世人，上帝亦爱世人，我爱上帝又爱世人，所以上帝爱我。咁你呢？你爱上帝唔爱世人，所以上帝唔爱你。我哋都哈哈大笑，然后我就同佢讲，上帝嘅爱、神嘅爱从边度表现？抽象嘅。佛嘅慈悲亦系抽象嘅，必须要我哋嘅信徒、神职人员将上帝嘅爱我哋接受过嚟，代表上帝去爱世人，咁就啱啦。佢好同意我嘅睇法，我话佛教慈悲亦系咁啫。阿弥陀佛大慈大悲，我哋求生净土嘅人冇大慈大悲，唔爱世人，将来去唔去到极乐世界？去唔到啊。同一个道理，所以点先能保证我哋能去极乐世界，将48愿变成我自己嘅本愿？我同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，能唔去咩？绝对去到，这个先是重要的大事。我们接受，现在我们展开经卷，经卷放光，字字句句都是无量光，字字句句都是无量寿。展开经卷，我们就融化在弥陀光寿之中。我哋喺度吸收营养，我哋要将佢落实喺生活，落实喺工作，落实喺处事待人接物，发扬光大。更重要嘅，遇到真正有缘人，要帮助佢传承落去，唔好到我呢度为止， 我得受用，后人得唔到受用，咁就错啦。所以经典我哋大量翻印，目的喺呢度。王念老佢呢部注解，我一到手就印咗10000部流通，以后陆陆续续印送嘅不计其数。我哋而家用光碟、用网路、用卫星电视，同全世界嘅同学日日喺一齐学习，喺一齐分享，咁就系将佢扩大，全心全力用喺呢一点上，唔分心，唔操神，真嘅得法喜安乐，真有慈悲心，真正喺度帮助人。我哋最后一个愿望就是往生极乐世界。本经光明遍照品曰：如是光者，今灭善生，身已犹远。若在三途极苦之处见此光明，皆得休息，命中皆得解脱。呢一段文是即莫不安乐，慈心作善之意。咁就讲清楚讲明白啦。光明遍照品将呢一缘讲得清清楚楚。如是光者，我哋遇到未？遇到啦。呢个荧幕上就系佛光。你唔单止遇到，而且你亦听到。听唔明白，多听几次。我以前学经是以10次为标准的次数。这10次点呢？我将它复讲10次，印象深刻。每部经都要听10次，要讲10次先扎实。最重要的得受用，我真用在生活上，它先真解决我的问题，帮助我离苦得乐。所以经常讲的救灭善生，救是烦恼，烦恼减少了，烦恼没有了，善念生，善行生了。善念善行，中国的五伦五常，佛法的三规五戒十善，不用多，这些就够了，我们通通能做到。五常里头，仁者爱人，将心比心；义者守住原则；义是循理，遵循大自然的规则，永远守住道义，不要违反中国固有的五伦五常。佛法里面提倡的五戒十善，绝对不要违反，自己在舌底都不可以违反，那叫持戒念佛，学经教真得利益。你如果违反，尤其是自己明知故犯，那就弊了。明知故犯点呢？佢呃自己，呃佛菩萨，咁罪就好重啦。无知冇警觉犯咗啦，咁情有可原。明知故犯好难叫人原谅嘅，但系佛菩萨慈悲，佛菩萨仲会原谅你，总希望你回头，希望你觉悟，就算在三途极苦的地方都能得休息，这个是非常稀有的缘分，命中都能得到解脱，解脱未必往生，往生是究竟解脱，永远解脱，脱离六道， 出嚟十法界，咁系究竟圆满嘅解脱。我哋要求以呢个为目标，你喺世间系大善人，我哋亦唔要呢啲虚名，应该做嘅要做，好似佛咁行善，唔将善摆喺心度，断恶唔将恶摆喺心度，使自己嘅心永远清净，再提升系平等嘅，最后提升就系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就系觉呢个字，修乜嘢就修呢啲果报，喺极乐世界人天福报要睇淡，呢啲系做戏，唔系真嘅。真正嘅福报，佛菩萨演俾我哋睇啊！最明显嘅例子，海贤老和尚，多睇几次，慢慢就睇懂啦，睇明白啦，你先知道不可思议。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学习到呢度。